但爱情还在上演，那是谁在放古老唱片？ R&B 嘻哈还有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，刚才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《苏三说》，把来自两个国家的两种文化的音乐杂糅在了一块，就好像什么呢，就把西方的红酒跟中国的女儿红兑在了一起，结果却营造出了意想不到的美感，这就是混搭的奇妙吧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各位今天的继续光临。在华语歌坛有不少喜欢玩 R&B 的歌手，刚刚唱歌的陶喆算一个，下面的杜德伟呢也是一样，听到他的一首《钟爱一生》。

的白草礼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，许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快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，铁盒的钥匙孔偷了光，看见它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，放在糖果旁的是我